然而众生在迷，所以本来具足的智慧德能不起作用啊。 以方便智增长了之， 这是厚德智。了解十法界的状况 以及六道中的形形色色， 如善财童子五食三餐，现在文殊菩萨的座下成就了根本智，然后再出来参学，于是对各行各业才能够有取舍的正确见解。 而厚德智则是利益众生的呀。 安住神通， 神通是超越了我们的常识、思维和想象，样样都通达了， 所以才感应道交啊。 所谓千处祈求千处应， 这就是菩萨的神通啊。 得一圣道，不由他物， 是说最后得到了原教一圣的佛果，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一定要靠自己， 不能够靠别人呐。真实功德第三十一， 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若须弥， 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 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 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 法音雷震，绝未绝故，遇甘露法，润众生故， 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离染污故， 如泥居树，复印大故，如金刚杵，破邪执故， 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 此品是接着上品叙述菩萨自利利他的德能。经文首先用了十五种的比喻，不但述说了菩萨的智慧德能不可思议， 同时也开示我们将来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种的能力啊， 还有激发了我们的向往之心， 也坚定了我们求生的本愿呢。 其智宏深，譬如巨海， 是说他的智慧深广无比， 犹如大海， 菩提乃觉，觉性至高， 犹如须弥山。 我们虽然没有这样至高的觉性， 但是也不可以疏忽啊， 日常生活不能够感情用事，以免迷惑， 所以必须要用理智啊。 尤其是现在的社会非常的复杂，处处都是陷阱，一切时一切处要提高警觉， 不要失掉佛号啊。 在任何的环境一定要记着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自己的身相微光超过了日月， 而心地的清净则犹如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呐、啊。 忍辱如地，一切平等。 大圣入门应该要从《地藏本愿经》学起， 因为它教我们开发性地的无量功德啊。 地是指大地， 藏是指宝藏。 大地生长了五谷杂粮养我们， 而地下又有金银七宝供我们享用啊。 菩萨的名号是比喻心地，心地中藏有无量的智慧功德。 那么要如何的开发呢？ 地藏经所说的孝亲尊师就是开发的步骤，这里叫我们忍辱， 而忍辱就要像大地一样一切平等，无论是净秽要一律的接受， 清净如水，洗诸尘垢， 是说心地清净，把烦恼污染洗得干干净净。在本宗就是用一句佛号， 而烦恼如同柴薪，般若智慧就如同炽盛的火一样，智慧现前，烦恼自然就熄灭了。 不着如风，无诸障碍。 有执着，就必定有我， 而有我，就有生死六道轮回呀。 在佛门中讲， 小圣罗汉，我执破了，就永远脱离了轮回；而大圣圆教，七性位菩萨，我执也破了，也就与小圣罗汉相等。 今天我们执着的我不是真我，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而且这是极大错误的观念呢。 除了假我之外，佛说 还有一个真我呀。 如果是证到了无上菩提，就得到了 常乐我净。 常是不生不灭， 乐是永离诸苦， 我是真我，我的定义是主宰的意思，是自己做得了主。 而我想不老，它偏偏却是日渐的衰老，这就是自己做不了主啊。 若是不执着假我，真我就现前了。所以佛教我们 破除我执，进而舍弃法执啊。 法执就是执着一切法是真的。《金刚经》上说，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不执着我， 也不执着法， 我法自然随缘自在，不生烦恼， 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 所以要学风来去自如，不执着于任何的物件上啊。 法因雷震，绝未绝故， 这是为大众讲经说法，使未觉悟者都能够得到利益。 欲甘露法，润众生故。 佛教化众生，就如同欲甘露一样， 滋润了一切众生的菩提根芽。 旷若虚空， 是说心量要扩大， 也就是对于一切的人事物都能够包容啊。 如净莲花离染污故， 是指身心清净，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而我们生在这个五浊恶世中，若是能够保持身心的洁净，实在是难能可贵呀。 泥居树产在印度，树的叶子很大， 所以覆印十分的广阔。 金刚杵是古时候兵器中最坚固的，锋利无比， 所以用它来比喻可以破除错误的执着。 铁围山为铁所成，异常的坚固， 比喻我们的定力信念坚固，不为邪魔外道所动摇，就如同铁围山的坚固不动啊。 这十五个比喻都是以明显的事例来比喻难懂的道理， 所以在生活当中，如果是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要联想到佛教界的深意呀。 其实以上所举的事例多是属于六尘，西方世界的六尘都能够说法， 而在这个娑婆世界又何尝不是呢？只不过我们不闻不见而已呀。 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 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 即法鼓，见法床， 要慧日破痴暗。 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道师调伏自他。 引道群生，舍诸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 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 为是明灯，最胜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 此文是讲弘法立生之德， 其心正直， 就是真诚。起信论中说， 菩提心包括三心：直心、身心、大悲心。 佛在《大圣经论》中说， 直心是道场，善巧决定， 决定就是肯定， 也就是令人听了不会生模棱两可的意念。 论法无厌， 是教导别人没有厌倦的心， 而自己求法也是不疲不倦。 这个自求化他的态度非常非常的难呐。孔老夫子教学，如果遇到了举一隅不以三隅反的学生，就不教了。 但是佛比孔夫子要有耐心，因为佛论法无厌呢。 从前李老师在台中教学，有一次一位青年学生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反复的追问， 而且还强词夺理， 一连问了三个小时，旁人心里都觉得， 哎，这个人啊，实在是不近人情啊。 而李老师却毫无厌倦之色， 实在是使人深受感动啊。 求法不倦， 自古以来的例子很多。唐朝钟南山道宣律师学四分律， 而四分律的部头很大，现装本就有20多册呀。 无论远近，只要是有讲四分律的，他就前往去听，先后听了20多遍，并且他专修专弘， 所以后来他成为律宗的祖师。 李老师从前在大专讲座讲解佛学14讲，每年讲3次，我一共听了11遍， 所以听得太熟了，几乎是可以背下来了呀。 古时候清凉大师讲华严，他一生讲了50遍， 而华严是大部头的经典，共有80卷，一天要讲8小时，一年才可以讲一遍呢。 幸亏清凉大师他的寿命长，活了100多岁，经历了9朝，曾经做过7位皇上的老师，这些都是很好的榜样啊。 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 持戒是禅定的前方便，能够使人身心清净， 而讲经说法则令人心服口服，法喜充满。 集法鼓，建法床，要会日，破痴案。 这4句是比喻，利他之德达到了真正的圆满。 而鼓的音声远近皆闻，是比喻说法的影响。 法床比喻作道场、寺院，通常说寺庙，大家误会以为 佛教是多神教啊。 其实寺庙两个名词是不相同的，庙是供奉鬼神的地方，皇帝祭祀祖先的宫殿称为太庙， 而一般人民的祭祖则是在祠堂。 佛教的寺院是学校， 所以寺庙两个字摆在一起实在是混淆不清啊。 因此夏莲居老居士建议， 道场不外乎2类，第一类是教学，重点在研讨佛教的理论，应该称为学院，例如净土宗可称为净宗学院。第二类是四众修行的地方，可称为学会，例如净宗学会。 夏老师这项建议颇有价值，可以工作研究参考。佛法教学生主要是在开发智慧，破除愚昧，日常生活的仪态要 纯净温和， 显示学佛的真实受用。纯是淳朴厚道， 而净是智慧福慧具足。 孔老夫子的学生公认夫子的德性有5， 也就是温良恭俭让。 而佛法的修学要建立在夫子五德的基础上， 即定明察， 是举止安详。经上说， 那且常在定，我有不定时。 那且是梵语，中文翻译为龙象。 明察 是表内心，对外面境界观察得清清楚楚。 大道师 是对佛的尊称，佛主持教化，调伏自他，给大家做榜样。 所以佛的言语造作，一举一动都可以作为典型啊。下面这段话是刘成福老居士的补充说明。 那且一词，根据佛学词典上面说的摘录如此，那且翻译为 龙象无罪不来， 称佛或阿罗汉为 摩诃那伽， 比喻其有大力用也。又那 名无 且 名罪， 就是说罗汉诸烦恼断了，名 大无罪。 孔雀经名佛为 那伽， 是由于佛不更来生死的缘故啊。据社论十三曰，契经说， 那且行在定，那且住在定，那且坐在定，那且卧在定。 爱着是三界六道的业因，如果不能够舍离，就不能出三界， 也就免不了轮回了， 在有生之年就无法脱苦了。 而执着越重，苦难就越多啊。 应该知道一切法无常，都是虚妄，要断掉一切的贪爱执着，就是永离三垢。 而三垢是指贪嗔痴三毒，若是能断掉，就能够超越三界。 虽然是在这个世间，也如同乘愿再来的佛菩萨， 所以游戏神通，生活自在呀。 因为他知道 一切都是假的，只是表演而已。因缘愿力出生善根， 是说过去多生多劫积功累德，供养了无量诸佛，今日遇到了阿弥陀佛与无量寿经，知道佛的四十八愿， 愿愿都是在度众生啊， 因而归命信仰效法阿弥陀佛， 而且要依照他的教训修学呀。 出生善根， 这个善根有力量能够摧伏一切扰乱障碍我们的魔君， 所以我们要一心一意的专念阿弥陀佛，对有缘者也是专弘念佛法门， 尊重奉侍诸佛。 这个诸佛二字就是阿弥陀佛。弥陀要解与疏钞中都说， 诸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菩萨教化众生，示现在六道， 并且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 为一切的众生指出了一条了生死出三界的明路，如同黑夜的灯塔。 所以他有资格消受一切众生的供养。 凡是真正的修道人，只求温饱，如果接受的供养有多余，就应该做立生的事业，为大众修福。 所以绝对不可以用在个人的享受上啊。 贺意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 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愿二圣境。 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贺意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 这几句话是赞叹菩萨的智慧、学问、 教学方法、 威仪、才德， 无不圆满。 世间的一般人没有能够与他相等的，可以说是赞叹到了极处。 而赞叹不能够过分，也不能够不及，要恰到好处啊。 菩萨确实是已经做到了，他所学的也都已经学到，而且做到了圆满， 所以得到诸佛的称赞呢。 他的心常安住在 不生不灭诸三摩地， 这句话与《金刚经》所说的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同意。虽然是文字的不相同， 而意义则是完全的一样。 他的心一尘不染，是正受 也是定啊。 行遍道场，愿二圣尽。 二圣人是声闻、缘觉，如果有人向他们请教佛法，若是没有缘，他们就不教。 而菩萨则不然，菩萨是主动的，为众生的不请之友啊。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由凡圣同居土下下品， 一直到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者， 都有这种的真实功德。以上不过是佛的略说， 若是广说，则是穷劫不尽呐。受乐无极第32。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 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 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出入供养，观经行道， 喜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无懈时，外若迟缓，内独始极， 融融虚空，视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 此品说明了西方世界的人寿命长久。首先介绍十方世界往生的大众， 以及人世环境的殊胜状况， 勉励我们 要见贤思齐呀。 娑婆世界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定性，所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亲近恶人，不知不觉就染成了恶习。 而西方世界属于纯善，恶人不能够往生啊。 本经的第31品以前是阿难当机， 而第32品以后则是弥勒菩萨当机。 可见弥勒菩萨与此经关系之密切， 所以他将来下生到我们人间，一定也是宣说这部经啊。 佛对弥勒菩萨及诸天人等说： 无量寿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 这里佛所说的声闻菩萨，乃是指四土、三辈、九品都包括在内， 所以他们的功德智慧不可思议呀。 然而有的人却怀疑说， 如果有人一生都在造恶，临终的时候遇到了善知识的指点，发愿往生，像唐朝的张善和之类，这样他哪里能有功德智慧呢？ 应该知道西方世界没有碰运气而能够侥幸往生者， 而他过去无始劫来生生世世积功累德，又谁看到了呢？ 所以他这一生的临终十念往生，也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 遇缘不同啊。 这一生虽然行恶， 而临终的时候遇到了善友， 一提醒立刻就相信念佛，这就是他的智慧， 也是他的善根福德所造成的呀。 所以一回头就得到了佛的加持。西方世界物质环境的微妙安乐清净，就像前面树品所说的，若是真的明了，哪里能够不求往生呢？所以佛劝我们， 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 这里所说的为善，是念佛求生净土， 也就是一切善法中的第一善呢。 孔子说， 止于至善。 至善在儒家的经典中还找不到， 而在佛法中唯独求生西方净土是止于至善。 念道之自然， 在一般大圣经典是指真如本性所流露出来的性德， 而本宗则是指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 升到西方以后，依正庄严种种不可思议的成就，就是自然。 而此文中说出了八种的自然呢、啊、 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终回，亦无懈使。 西方世界进出非常的自由，随心所欲， 而且是毫无障碍呀、啊、 每天都可以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如来。前面所说二舍王子多生多劫才供养400亿佛， 而西方人可能一天就把供养400亿佛的功德做圆满了。 观经行道 是指修慧福慧双修，而观经与听经读经都不相同。古德说， 观经是完全契入了经中的境界，把经中的理论与教诫完全变成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就叫做观经行道啊。 任何宗派对于修行的步骤都是一样的， 只是名称的不同而已。 禅宗的修行第一个阶段是观照， 也就是相当于净土宗的功夫成片。 永明大师说， 有禅有净土， 真正有观照的功夫才算是有禅， 而能够观照得力，心也就清净了呀。 再深一层则谓之照住，照住就是禅定。净宗谓之 是一心不乱， 再高的谓之照见， 也就是明心见性。 如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相当于净土宗的 理一心不乱。 西方人的生活如果把它记下来，就是无量寿经与大方广佛华严经， 因为他们对经中的教诫全都做到了呀。 喜药酒席 是永远保持法喜充满， 才猛智慧 就像是世尊对法藏比丘赞叹其智慧说， 法藏比丘真是高才勇哲呀。 而高才勇哲也就是性德的表现。 心不终回， 回是退转的意思，是说信心坚定，勇猛向前，绝不懈怠，一生决定圆成佛道。日常的生活态度从外表上看则是安闲无事， 而内心中却是非常的精进，时时刻刻都不放松，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深深的唤醒自信啊。 凡夫不知道名号功德的究竟，一句佛号就能够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妙法搞通了。 但是我们念一句佛号还是有障碍，对诸经文义还是看不懂啊。